上了骏马，奔回我的家，奔向我日夜思念的大草原。骑上了骏马回草原，回来看看亲人可爱的笑脸，心中的思念化成泪水。我是一只回家成泪水，我是一只回家